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感應篇，字雖然不多，總共只有千幾字，在匯篇裡面將這篇文分為124個小段，有些段落只有一句兩句，最後一段比較長，有好幾句。以後我們再印這本書，不妨就依匯篇的段落將它分出來，咁讀誦講解都非常方便。而家我哋睇第十一段，又有三思神在人身中，每到更新日，妾上畏天曹，言人罪過。現代的年輕人，不單止年輕人，中年人亦都包括在裡面。聽到這些話，總以為是迷信，用迷信兩個字就將那些事實否定了。而他的果報不堪設想，在明眼人眼中是非常值得惋惜的一件事。古聖先賢累積千萬年經驗，現代的科學技術，它歷史很短，還不到300年，而科學技術現在還在不斷地發展，空間位置他們是證實了，但是突破不到。假如科技再向前邁進，有一日有能力突破空間維次，那那些鬼神的狀況、六道的狀況就可以見到了。現在在西方，我在美國、加拿大住的時間長，那邊的人盛行催眠術，用催眠的方式叫受催眠的人講出他前生、他的過去生那些資料，相當豐富，出版物亦越來越多，他們證明確確實實有六道輪迴的存在，有六道輪迴的事實。 但是这些事情对鬼神对人间的监察催眠术是达不到的，也没办法明白那些事实真相。从诸佛菩萨古圣先贤教诲之中，我们知道人生在世，起心动念点点滴滴都有鬼神在这里看。三思神，我们佛法里面讲有同生同命这两个神，常住在人的膊头上。我们左右两边膊头那两个神常住膊头，不会离开的。三思神呢，住在我们内脏里面，那就好不可思议了。但是你们曾经看过从美国带回来的古老的预言，古老的预言里面有个人，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帮人看病，那个病人不在面前也无所谓，距离他几十里几百里都无所谓，只要跟他讲姓名他住的地址，他就能去看病。他去哪里看？他去他五脏六腑里面去看。他能走入人内脏里面，看到你的心肝脾肺哪个地方不正常，他讲出来，旁边有人跟他记录，那些录影带你们都看过。三思神就属于这一类的。我们从注解里面看，那三思神好像是姊妹三个，在人身中。上思神在人头里面，在人头里面，他能叫人胡思乱想，能叫人眼昏头发脱落。中思神呢，住在人肠胃里面，他叫你好食，叫你健忘，叫你做坏事。下思神呢，住在人脚里面，亦是叫你好色、好贪、好杀。三思神希望你早日死，死了之后他们就变成鬼，那三个神就变成鬼，鬼再受人祭祀血食。所以说一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什么人对你最清楚？三思神。三思神非常非常清楚，在人身中每到更新日，一个甲子有一个更新。中国古代 既年月日都用甲子，你哋而家算命排八字就知道啦。年用甲子排，六十年一甲子，月亦用甲子排，两个月一个甲子。所以六十日之中有一个更新日，那一日三司神就去告状了。上翳天曹，天曹多数是指四皇天同忉利天，到四皇天忉利天那里去报告。各位要知道，这种事情无论你信不信，不是说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。如果不信就没有，圣贤人跟我们讲那些话，不是就找我们麻烦吗？怎能对得住人？不信亦有，中国人有，外国人亦有，没有一个能幸免的。造作一切罪业，还未得到恶报，是什么原因？过去生中你做的福太大了，这一生中造作罪业，当然会折福。折福之后，你还有余福，还有多余的，你还在这里享福，是这样的道理。如果你这一生明白这个道理，断恶修善，你福报更殊胜，生生世世都享不尽。这句都是实在话。所以人为什么要做罪业呢？古人亦有一种讲法，说三司神就是一个人的三魂魂魄。我们常讲三魂七魄，是中国人古老的讲法。道家有道家的讲法，因魄有精，因精有魂，因魂有神，因神有意，因意有魄。它是这种讲法，讲魂魄的来源。所以他们说，圣人对一切境界他不用妄心，就是妄想心，不用妄想心，用真心。什么叫真心？没有妄念的那个心就叫真心。用这个心对外面境界，就是纯善。边个会用这种心？老实说，只有佛菩萨真正觉悟的人。 清净经里面讲，人神号称而我们的妄想心将那个清净扰乱了，烦恼扰乱了，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欲望将那个清净心动摇，所以你心不清不净，不清不净的心是凡夫。由此可知，我们想恢复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自性，清净心就是真心。恢复到清净心，能以清净心处事待人接物，那个人就是佛菩萨。我们从经典里面要体会这一层意思，学法最高的目的就是转凡成圣。佛家常讲佛教学教人三个转变，第一个转恶为善，第二个转迷为悟，第三个转凡为圣。你要知道从哪里转起，我们的心本来是真情的，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是过悟的，是慈悲的。现在这五条全都没有了，现在变成虚伪，变成染污，变成骄慢，变成愚痴，变成自私自利。我们想一下是不是这样，自己是这样，再看看周围的人也是这样，所以这个世间会有劫难，会有天灾人祸。我们现在生在这个大灾难的边缘，说不定很快就遭遇到。怎么来挽救？怎么才能避免？趋吉避凶这个观念，古今中外，一切众生，人人皆有，人人皆知。但是点趋吉避凶不知道，这个地方有灾难不好，我们另外找个地方移民得不得？不见得。谚语所谓在劫难逃，你在那个劫数之中，你走去边都无用，你仲系要受嗰个劫难，咁系一定嘅道理，呢个系真理啊！咁要点先能避免过？一定从心底里面做个转变。先是正确的，这个地区遭难， 你仲能避免，就是佛家讲的共业之中有别业，别业是不共业。所以我哋点恢复我哋嘅清净心、平等心？我讲嗰五句，只要一句恢复，其他四句通通都恢复啦。一条就具足其他四条，任何一条都圆满具足其他四条。华严经常讲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做个转变，一定要断，要放下，从根本上落手，将爱欲放下，将嗜欲放下。嗜欲是嗜好，心里面所喜欢的，远离名闻利养，远离财色名食睡五欲，咁先能消灾免难。如果你嘅爱欲嗜欲冇办法放下，呢、这个世间无论你躲避到任何地方，你都逃唔过劫难。我哋要懂得呢个道理。佛经常讲以智慧剑破烦恼宅，以智慧刀裂烦恼网，以智慧火烧烦恼身。这几句是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讲的。尤其是好多大乘经论，佛讲得好多。在华严经里面，佛教我们点转变，讲到转变道理方法之多，确实无过于华严。经文分量大，所以讲得好详细。不断地重复，令我们机会长时间分修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现在学佛这么久了，点解得唔到效果？老实讲，分集嘅时间唔够，我哋嘅烦恼习气太重，我哋嘅意念太恶，就算我哋口善行善，意唔善，意唔善嗰个行善口善都唔踏实。所以功夫唔得力，劫难避免唔到，道理喺呢度。必须做到真实转变，真实转变里面，关键嘅所在系深入经藏。 深入经藏讲就易咯。而家大家唔读古书啦，唔单止唔读古书，唔愿意读书，睇到书就厌倦，咁点得呢？而家科技发达，我哋可以尽量利用现前嘅工具，录影带、录音带。各位想下，过去嘅古人，几千年前、几万年前，点解将佢哋重要嘅嗰啲文献刻喺石头度？而家我哋明白，以前科技亦有咁发达，可能比我哋而家发达得更高。一个大毁灭就全冇晒，唯有石头存在。我哋而家科技嗰啲嘢，你哋时时讲到光碟 CD 可以保存200年，真能保存200年咩？到边一日，我哋呢个世间电力完全冇咗，嗰啲嘢全都唔存在啦。所以佢唔及书本，书可以保存，但系书保存亦有限度。将来书嗰啲纸会变成灰，百几年之后纸变成灰，书亦冇啦。所以你睇中国嗰啲老祖宗将佛经刻喺石头上，可以永久传落去。我哋去北京房山睇下石经，咁先系真正嘅智慧，嘢先能真正永久保存。科技会毁灭嘅。我哋能体验到乜嘢叫真实智慧，而家有嗰啲工具要尽快去利用，唔好諗住冇所谓，我啲碟可以保存200年，而家唔听，听日听，听日冇时间听，后日仲有时间，慢慢嚟，到后日命都冇埋，你仲听咩呀？所以要懂得呢啲道理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